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6章古灵阁第84集。 他曾向罗恩和赫敏描述过赫奇帕奇的金杯，但如果藏在这个金库里的是别的魂器，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了。他几乎还没来得及环顾四周，身后就传来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，门重新出现，把他们都封在了金库里，四下一片漆黑。罗恩吃惊地大喊了一声， 没关系，鲍格罗特能够把我们放出去。 拉环说， 点亮你们的魔杖行吗？快点，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。 荧光闪烁， 哈利用自己点亮的魔杖照着金库四周，荧光照在闪烁的珠宝上，他看见假的格兰芬多宝剑躺在高处架子上的一堆链子中间。罗恩和赫敏也点亮了魔杖，正在检查他们周围成堆的物品。 哈利，这是不是、 赫敏痛得尖叫一声，哈利及时把魔杖照向了他，看到一个嵌有宝石的酒杯从他手中滑落，但他落下时裂开了，变成了好多酒杯。一秒钟之后，随着一连串噼里啪啦的响声，地板上滚满了同样的酒杯，分不出哪个是原来的那个。 他烫伤了我， 赫敏呻吟道，一边吮吸着起泡的手指。 他们添加了烈火咒和复制咒， 拉环说， 任何东西你们碰到后都会灼烧和复制，但是复制品毫无价值，如果你们继续触摸财宝，最终会被金子压死。 好，不要碰任何东西， 哈利绝望地说。但是就在他提醒时，罗恩的脚无意间触到了一个跌落的酒杯，烫得他跳了起来，鞋子被炙热的金属烧掉了一块，而原地又蹦出了20多个酒杯。 站住，别动， 赫敏说，一边抓住罗恩。 只用眼睛看， 哈利说。 记住，杯子很小，是金的，上面刻着一只獾，有两个饼，或者找拉文克劳的标志，老鹰。 他们极其小心地原地转动，把魔杖指向每一个角落，每一道缝隙。然而不碰到任何东西是不可能的。哈利弄得一大堆假加龙瀑布似的洒落在地上，跟酒杯混在一起，现在几乎没有地方落脚了。炽热的金子散发着高温，整个金库感觉就像个火炉。哈利魔杖的光束移过盾牌和妖精制作的头盔，那一层层的架子一直顶到天花板。他的魔杖越举越高，突然照到了一个物体，他的心猛地一跳，手抖了起来。 在那儿，在上面。 罗恩和赫敏也将魔杖指向了他，小金杯在三道聚光灯下闪闪发光。那杯子曾经属于赫尔加·赫奇帕奇，后来传到赫普兹巴·史密斯手里，然后被汤姆·里德尔偷去了。 金库，怎么才能上到那儿而不碰到任何东西呢？ 罗恩问。 金杯飞来， 赫敏喊道，显然是在情急之中忘记了拉环在商议计划时的提醒。 没有用，没有用， 拉环咆哮道。 那怎么办呢？ 哈利瞪着妖精说道， 如果你要那把宝剑拉环，就必须帮助我们，而不只是……等等，我能用宝剑碰东西吗？赫敏，快拿过来。 赫敏从袍子里摸出串珠小包，翻找了几秒钟，取出了闪光的宝剑。哈利抓住嵌红宝石的剑柄，用剑尖碰了一下旁边的一个饮酒壶，他没有复制。 要是我只用宝剑穿进杯柄，可是怎么能上到那里去呢？ 他们谁也够不着放金杯的架子，连个子最高的罗恩也不行。施有魔法的财宝散发出滚滚热浪，哈利拼命思考着拿杯子的办法，汗水顺着他的面颊和脊背直往下淌。这时他听见了金库门外巨龙的咆哮，叮当声越来越响。他们现在真的是被困住了，那扇门是出去的唯一通道， 然而似乎有一群妖精正在门外靠近。哈利望望罗恩和赫敏，在他们俩的脸上看到了恐慌。 赫敏， 哈利说，外面的叮当声更响了。 我必须上去，我们必须消灭他。 赫敏举起魔杖，指着哈利念道： 大怪金钟。 哈利被提着脚踝升上空中，碰到了一副盔甲，复制品迸发出来，像一具具白热的躯体塞满了狭小的空间。罗恩、赫敏和两个妖精被挤得碰到其他物品上，痛得大叫，而被碰到的物品也开始复制，他们几乎半个身子都埋在潮水般上涌的炽热财宝中。他们挣扎着叫喊着，哈利忙用宝剑插入赫奇帕奇金杯的杯柄，将它挑在剑刃上。赫敏尖叫着，试图保护自己、罗恩和妖精不被炽热的金属烫伤。突然传来一声最恐怖的尖叫，哈利低头看去，罗恩和赫敏站在其腰身的财宝中，拼命拽着鲍格罗德，不让他整个陷进去。但是拉环已经被埋得看不见了，只剩下一点手指尖露在外面。哈利抓住拉环的手指往外拉，满身水泡的妖精渐渐浮出来，嗷嗷嚎叫。 金钟落地， 哈利高喊，他和拉环一起摔在不停膨胀的财宝上面，宝剑脱手飞出。 抓住他！ 哈利忍着滚烫的金属接触皮肤的灼痛大喊道，而拉环再次爬到他背上，一心躲避着越长越高的炽热物体。 宝剑在哪儿？上面挂着金杯呢。 门外面的叮当声变得震耳欲聋，来不及了。是拉环看到的，拉环突然往前一冲，一刹那间，哈利意识到这妖精从没指望过他们信守诺言。妖精一手紧抓着哈利的一撮头发，确保自己不掉进汹涌炽热的金子的海洋，另一只手抓住了宝剑的剑柄，高高扬起，不让哈利够到。剑上挑着的小金杯被抛向了空中，但妖精仍然骑在哈利身上。哈利向下猛扑，抓到了金杯。尽管感觉到皮肉被他烫伤，尽管无数的赫奇帕奇金杯从他手中蹦出，像雨点一样砸在身上，他都没有松手。就在这时，金库的门打开了，哈利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地滑行在炽热的金银洪流上，与罗恩、赫敏一起被冲到了金库的外面。哈利几乎没意识到全身烧伤的灼痛，他一边随着那些不停复制的财宝往外冲，一边把小金杯塞进口袋，伸手想拿回宝剑，但是拉环不见了。他一找到机会就从哈利背上溜了下去，撒腿逃向周围的妖精中间，挥舞着宝剑叫喊道： 妖贼！妖贼！救命啊！妖贼！ 他转眼消失在涌上前来的那群妖精里，他们都手持短剑，毫无意义地接纳了他。哈利在炽热的金属上趔趔趄趄，努力站了起来。他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冲过去。 快快倒地！ 他大吼道。罗恩和赫敏也大吼起来，一道道红光飞入妖精群中，有些妖精栽倒了，但其余的继续前进。哈利还看到好几个巫师警卫从拐角处跑了过来。被拴住的巨龙一声怒吼，一股火焰从妖精头上飞过，巫师们弯着身子退了回去。哈利突然来了灵感，或者说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。他举起魔杖，对着巨兽厚重的脚镣大喊一声： 力松金线！ 随着几声巨响，脚镣断开了。 这边！ 哈利大喊，一边继续向逼近的妖精们发射昏迷咒，一边朝瞎眼的火龙奔去。 哈利，哈利，你在干什么？ 赫敏叫道。 上来，爬上来，快点！ 巨龙还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自由了，哈利踩着他的后腿弯曲处爬到了龙背上，鳞片硬得像钢铁一样，巨龙似乎都没有感觉到他。哈利伸出一只手臂，赫敏拽着他跃了上去，罗恩也爬上去坐在了他们后面。 一秒钟后，巨龙意识到了锁链已经断开，一声怒吼，巨龙立了起来，张开翅膀升下了空中。哈利夹紧膝盖，死命地牢牢抓住锯齿状的龙鳞，尖叫着的妖精们像保龄球瓶一样被撞倒在一边。巨龙向甬道出口冲去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趴在龙背上，身子擦到了甬道顶。追赶的妖精们纷纷向巨龙投掷短剑，一把把短剑擦着他的身体掠过。 我们根本出不去，它太大了， 赫敏尖叫道。但是巨龙张开大嘴喷出火焰，炸开了隧洞，洞顶碎裂坍塌了。巨龙使用蛮力抓跑着，一路往外冲去。哈利紧闭双眼，避开灰尘和热浪，石头的爆裂声和巨龙的吼叫声震耳欲聋。他只能紧紧抓住龙背，担心随时会被甩下去。正在这时，他听见赫敏大喊道： 掘进三尺！ 他在帮助巨龙扩大通道，挖开洞顶，让它冲向上面新鲜的空气里，离开那些尖叫着的叮当作响的妖精。哈利和罗恩也学着他，用更多的挖掘咒来炸开洞顶。他们经过了地下湖，缓缓前进的巨龙咆哮着，似乎感觉到了自由，感觉到了前方的空间。而他们身后的甬道被巨龙扫动的带尖刺的尾巴、大堆的石块以及碎裂的巨大钟乳石塞得满满的。妖精们发出的叮当声似乎减弱了，而在前方，巨龙的火焰为他们扫清了道路。终于，靠着巨龙的蛮力和咒语的作用，他们炸开甬道，进入了大理石门厅。妖精和巫师们尖叫着奔逃躲藏。巨龙终于找到了可以展翅的空间，它有角的脑袋转向门口，闻到了外面凉爽的空气。它迈步而出，用力挤出金属门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仍然紧紧抓着它的后背。变了形的门在铰链上摇摇晃晃，巨龙蹒跚着走进了对角巷，然后腾空而起。